香。安且酒，军师金宝随身藏，陈佛像送金宝装作钱多。 最后请听龙江颂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